比岁月长，岁月长。大漠风霜，塑造千秋的英勇形象。不等长城被好汉，勇者不惜血与汗。 沙里狂风恶面寒， 感受山河，长城内外也是故乡。孤国巨龙，风沙里闲话松堂。望闻沧桑，看着朝晖充满期望。今天变漂亮，变漂亮。 正起今天责任是桥 山河，长城内外也是故乡。孤国巨龙，风沙里闲话松堂。望闻沧桑，看着朝晖充满期望。沟通文化东西方，今天变。